被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许多相声段子还被译成了英法日韩文。刘宝瑞相声在文革时受到了迫害，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53岁，但他的相声至今老百姓依然爱听，说明他的相声说得好，也说明了北京话的魅力。难怪远在台湾的那先生一直到去世都把他的相声磁带放在枕头边上天天听。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有一个女孩， 一首歌， 她从小爱养丹顶， 见证了一段青春。 在她大学毕业以后， 一段故事， 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伤。 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走过这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